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79集，南京组的成员抱着昏死过去的柴荣，将自家队长轻轻放到地上，拿了一瓶矿泉水倒在他的伤口上，为他治疗伤口。但是他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全身上下都是伤口，一道最恐怖的伤口从他的左胸一直滑到右腹，他的内脏几乎暴露在空气里。这样的伤，也就是柴荣还能活着，没有当场死亡，换作萧继彤恐怕根本活不了一秒。听到柴荣这个名字，萧继彤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声音冰冷。 半个小时前，我们和几个偷渡客组织在这座岛上碰到，他们实力很强悍，大多数不是南京的玩家，当然还有一些南京玩家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上岛时就遭遇了他们的伏击，后来小生不小心被他们打进了垃圾处理站，被逼通关游戏。陶默问道，他是怎么通关的？ 萧继彤说，收集徽章。 陶默目光一顿， 游戏规则第六条，每个玩家只能进入垃圾处理站一次，和我们之前猜测的一样，这个垃圾处理站没有门，只是一个平面，所有靠近它一定范围的玩家都视为进入垃圾处理站。 陶默想到之前在新街口看到的场景， 范围是五米。 萧继彤看了他一眼说， 对，是五米。小生意外进入垃圾处理站，他只有一次进去的机会，他必须通关游戏才能出来，所以当时我们将一套 surprise 的木头徽章交给了他，他把8枚徽章放进垃圾处理站门口的黄色光团里。 萧继彤指了指小屋前的黄色光球， 然后他就通关了游戏，接着发生的事你们都听到了。 傅文铎说， 埋伏你们的偷渡客很强？ 萧继彤摇头， 很强，但是不到非常强的程度，有柴荣和宁宁在，再加上小乔和南京组的成员，我们可以成功突围。 陶默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柴荣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有南京组的其他成员也受了重伤？ 萧继彤忽然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他看向小岛周围广阔的湖水，微微一笑， 这片湖下你们猜躺了多少具尸体？那是我们刚刚推下去的尸体，为了掩人耳目。 唐默想了想， 20人。 很快他联想到能把泥土泡软的血液，他思考半晌，给出另一个答案， 50人。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这个味道至少100人。 冰冷漆黑的玄武湖中，100多具沉默的人形黑影躺在湖底，随着水流运动渐渐陷入湖底的淤泥里。晚风吹过湖面，荡起一阵阵涟漪，谁也想不到在这湖底下有一个100人坑。唐默站在湖边看了一眼，完全看不到湖底的样子。他收回视线， 萧继彤说， 傅先生猜的没有错，那湖底大约有102人，其中有4个人是南京组的成员，还有98个人是从外地来的偷渡客以及其他南京玩家。一个小时前，我们攻略组和南京组在公园门口会合。 顿了顿，他补充道， 是我安排的，我们兵分两路，一队向西检查每个垃圾处理站，一队向东，最后在这里集合，一起去新街口附近的垃圾处理站，因为那里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每个垃圾处理站附近都肯定有人埋伏，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唐默将自己和傅文铎刚刚在新街口那边碰到的事说了出来， 至少有50个人埋伏在垃圾处理站附近的高楼里，出手的有50-60人，没出手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萧继彤说，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会合，但我并没有想到，当我们来到玄武湖检查最后一个垃圾处理站时，早就已经有3队偷渡客埋伏在这里了。如果正常碰到偷渡客埋伏，对方看到我们人多并不会贸然出手，但这几个偷渡客不一样，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似乎早就认识，是一个大型组织， 所以在这里我们和他们动手了。 萧继统比划了一下大致区域， 在这座岛上对方29人，我们一共22人，他们实力很强，但我们还是占据了上风。 傅文生通关游戏完全是个意外，如果没有那个坑爹的垃圾们的注视，南京组和攻略组的玩家会在击败那群偷袭他们的偷渡客之后安全地离开这里。然而没有如果，当黑塔通报傅文生的通关消息后，整个南京城内60%以上的偷渡客都开始寻找他的身影。正好在玄武区附近的偷渡客便顺利地发现了他，接着便是一场昏天黑地的战斗。唐默站在这片柔软的泥土上，他完全想象不出半个小时前这里发生了怎样的一场恶斗。但无论如何，这场战斗的结局是南京组损失了4个精锐，90多个玩家永远葬身湖底。唐默闭了闭眼睛，他想到，你刚才说不仅仅是偷渡客，还有南京的玩家，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攻击你们？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萧继同听着唐默的话露出一抹笑容，唐默看着他的表情，声音猛地顿住，他意识到了什么。 片刻后他问道，你们现在收集了多少徽章了？ 萧继同说，一共156枚徽章，包括小生刚才用掉的那一套徽章，只有8套完整的徽章。 唐默沉默了，不再开口。偷渡客攻击南京组的成员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受了伤，偷渡客想要抓住傅文生，从他口中问出通关游戏的正确方法，同时杀了南京组的成员还可以得到他们的徽章。他们来南京已经杀了无数人，在他们的心中，南京的玩家确实水平较低，所以也没把南京组的玩家当回事儿。这是偷渡客攻击南京组玩家的原因。 那南京的其他玩家呢？ 唐默的视线看向萧继统的身后，那个经常跟在柴荣身边的年轻女人冷着一张脸到处走动，给自己的队友疗伤。狭窄的小岛上，南京组和攻略组的玩家们静静地躺在地上，大多数受了重伤。杀了这些人能得到很多很多徽章。距离游戏结束只剩下3个小时，既然怎样都集不全徽章，为什么不冒险试一试？攻击他们的人那么多，当所有人都一起攻击，他们只是跟着大众去抢夺徽章，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南京普通玩家唯一的机会，他们单个人谁也打不过南京组的玩家，只有和外面的偷渡客一起，他们才有那么一丝丝希望。 萧继同没再说这件事，唐默也没再问。 傅文铎走到一旁，低头看着自家弟弟， 找一个地方藏起来，接下来3个小时里不要再出现。 傅文生点点头，他本来也想这么做。1分钟后，黑塔清脆的提示声再次响了起来，倒数第3批兔头人出现。唐默看向萧继同， 你们集齐了8套 surprise， 但你们一共有18人，还差10套，我们也只有1套 surprise， 还差1套。2个小时后，新街口那边的垃圾处理站前。 萧继同笑着点头， 好。 唐默正要走，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唐默， surprise 真的就是这个徽章吗？ 唐默脚步一顿，他转身看向萧继同，天色很黑，萧继同站在树荫下，让人看不清他的脸庞。唐默隐约觉得他好像在笑，可是在这种情景下，笑反而是一种很不正常的表现。唐默想了想，反问道， 那你觉得是什么？ 萧继同摇头， 我不知道。 唐默说， 我也不知道。 黑暗中两人互相看着对方，3秒钟后唐默转身离开，傅文生跟在自家大哥身后快速地走开。南京组的成员现在自顾不暇，根本没办法照顾傅文生，于是傅文铎便带着他离开玄武湖公园，来到一座老式小区。他检查四周后，将小朋友关进一间没人的房子。 傅文铎冷冷地说，游戏结束前不许出来，等我来找你。 傅文生连连点头。唐默和傅文铎还差一个爱徽章才集全字母，事不宜迟，安顿好傅文生， 两人离开小区。临走时，小朋友站在窗口，看着傅文铎和唐默离开。确定两人消失在小区门口后，傅文生走进屋子里，将所有的门窗锁好，窗帘拉上。他坐在沙发上，紧张地捏住手，看着地面，身体慢慢开始发抖。一分钟后，哭泣的声音在房间里响了起来。直到现在，这个才12岁的小男孩终于忍不住地哭了出来。他哭了几分钟，用力抹了把眼泪，一闭上眼，他就好像回到了一个小时前。那时候，数不清的玩家借着夜色攻上小岛，他们要的不仅仅是抓住他，从他口里得知通关游戏的信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徽章。只需要一个理由，战争就可以发动。这些他全部都明白，南京也十分安稳，可外面的世界并不和平，杀人是正常的，熟悉的队友死在自己眼前也不可避免。但是 他还欠我们一个道具啊。 沙哑难受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五分钟后，傅文生擦干净眼泪，将自己的几个道具拿了出来，以备有人攻击。他神情冰冷地走到厨房，又拿了几把刀放好，接着才回到客厅，冷静地布置陷阱。要是真的有人发现了这里攻了上来，他可以第一时间逃跑。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